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就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强行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朝鲜半岛造成一种接近战争边缘的严重事态一事，22号给联合国秘书长发去了书信。他在信里具体地揭露美国伙同南朝鲜好战势力举行的联合军演规模、目的和危险性之后指出，他于本月6号向联合国安理会提议，将美国和南朝鲜的联合军演作为一项紧急议题进行讨论，但是至今仍无答复。信里接着指出，联合国安理会执意规避我们把侵略性联合军演视作问题的提议，反而指责我国军队在本土进行的经常性训练，这不可不谓是不公正和双重基准的极点，是一种卑鄙的偏见。我们增强国防力的常规措施都为的是从美国接连不断的核威慑中捍卫国家主权。对于美国和南朝鲜联合军演的侵略性质和危险性，我国和周边国家是一致表示忧虑的。这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核战争演习是逼迫我们采取超强硬行动的根源。这就是公正的国际社会一致的评价。美国和南朝鲜的联合军演显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对此危险性，我们要求你依照联合国宪章第99条提醒联合国安理会予以注意。我认为这对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和联合国秘书处以公正性与独立性为生命的使命都完全符合。秘书长是发誓忠实于联合国宪章的，希望你能对朝鲜真诚的呼吁做出积极的回应。